一涨水连那个小岛都能给淹了，到时候想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实立秋，清明两天的本市处于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控制当中，多阴雨天气，伴有雷电和短时间的降水。那么尤其今天的夜间的降水比较明显，近期呢外出需要带上雨具，注意呢防雨防雷。有出行计划的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虽然有降雨，白天最高气温仍在30度上下，体感闷热，防暑降温不可放松。那今天下午呢是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 65%。 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副高外围的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目前呢我们装修陪同计划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陪同的话，不过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陪同完全是免费公益性的啊。那如果呢您需要，您可以报名两种方式，一个呢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报名，您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写一个活动参加啊，然后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以便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进行联络。另外呢，如果您上不了微信的话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我们的电话呢是85013710，85013710。好了，那今天呢是周二啊，是我们搜集了一周的问题，今天跟大家来交流解答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小晨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买房、卖房、租房啊等等，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 对， 还是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啊。好，那么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有请小陈，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先看第一条，说海淀租金呢比去年涨了近一半，北京租金加速度上涨调查。 有一位叫小新的啊，他再次来到这个公寓呢，相比于去年暑假的房租啊，今年是涨了300块钱。而房东呢告诉小新说，年年都涨啊，今年涨300算是好的。小新呢就告诉记者了，说一路上涨的北京房租一直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负担。据统计说，80后90后共同构筑了北京主力的租赁人群，两居室仍为主流的户型。 嗯， 当然现在这个租房还是在涨价。 是的，最受欢迎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呀？有这样一组数据啊，就是说在今年北京的这个租房那个租赁的交易之中啊，一居占比是33.6%，那两居呢是占比50.7%，三居室呢是占比了是14.2%。所以说三居以上的呢占比就更小了，占了1%几。所以说两居还是这个租赁市场的主流。那今年上半年在北京租房的朋友有这样一个挺明显的感受，就是租金好像涨得挺快的。那随之的压力其实就覆盖了这种职场新人啊，还有这种包括这种租赁家庭这种年龄段的这种群体。那其实每年暑期啊都是一个租房的高峰期。那房租其实每年都在这段时间有一个普遍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直呢会延续到这个9月初。但是今年的涨幅呢比往年都要高一些，比往年都要高一些。那上半年的租金呢均价是4600块钱一套，那环比去年下半年呢是上涨了7.3%，其实这个数字还是挺明显的。那今年6月呢比5月上涨了4.2%，那同比去年的6月呢上涨了8%。所以说今年的租房的这个租金上涨的还是比较快的，比较快的。 当然这些数据呢都是一些平均数据啊。 对。 不同的地段不同的房子呢它涨价的这个幅度是不一样的。但总体来讲呢还是在涨价哈。其实有时候你问你身边的朋友，尤其是北漂的或者是在北京打拼的一些外地朋友啊，其实他们最大的负担呢就是租房。 对。 啊，现在很多就是说难，他们很难就是一个人租一套房子，更多都是合租。 而且咱们现在之前北京咱们在整治群租房这些现象嘛，现在因为之前这种群租类的房子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房子一定是没有了，所以说随之而来的呢就是你获得了更多的这个居住条件可能好了，但是租金也会上去。那其实今年的房租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啊，有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说咱们北京的这个房价的市场一直是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很多人呢可能他要在观望，或者是说他要再等一等包括可能有的时候北京的房价这么高他支付不起，他就可能去选择租房。那房东呢可能他觉得那可能现在我的房子可能不想卖，或者是说我再等一等，那我涨房租吧，这种情况还是很普遍的，很普遍的。 所以说同以往人才像一线城市扎堆的情况相比呢，今年哈新一线城市成为了应届毕业生的最期待的一个就业的所在地。所以高达40.2%的这样的应届毕业生啊更倾向于就职一线的城市啊，而对于四大一线城市的就业期望比例已经从2014年的48.4%下降至2018年的27.4%。所以呢调查也显示说高昂的房租成本是应届毕业生逃离北上广深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了。 这个数字还是挺惊人的。那事实就是这样，那一线城市的房租很高，那对于刚毕业的这些人来说呢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压力。那为什么我不选择一些新生代的新一线城市，比如杭州啊然后青岛啊这些城市去发展呢？然后一线城市生活压力这么大，我可能很多毕业生就作为了一个次选择。 所以说选择在其他的一线城市咱不说哈，在北京选择发展的这些人真的要好好的衡量一下哈，也不要任性，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北京发展的并不是特别顺利。甚至是过着一种非常辛苦的日子哈，住的也是非常的这个简陋寒酸，其实人家家里边都是大住房啊甚至是复式那样的房子，可是在这边要合租一套房，所以真的是非常辛苦。你好好的衡量一下有没有 必要这样啊。 嗯、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下半年楼市调控力度或超上半年。说今年的上半年呢，多地的楼市是升温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说今年的六月份，从上涨城市数量和涨幅来看，房价呢均处于高位，仅次于2016年的8月和9月。70城当中有63城的新房价格环比是上涨的，最近21个月以来上涨城市数量最多的一次。 嗯，那其实这是一个全国市场的一个这样的状况啊。那在市场上呢，由于这个部分城市的一二手房价有一些倒挂的现象，就是引发了有些人有这样的心态，就是我可能买到新房就是赚到的这样一种心态。就比如成都、杭州、南京，包括深圳等这些地方都出现了这种排队抢房的情况啊。那种种的现象表明，那房价上涨其实带来的一些压力也是不容小觑的。那一些人呢，甚至产生了这种房价可能会是不是也永远要涨啊，然后没有一个尽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其实下半年的主要的这个政策调控还是坚决遏制房价上涨，这个调控是不会变的。 嗯， 那从去年930政策这一轮调控以来啊，已经过去了这个大概将近一年的一个时间了。那虽然楼市啊依然存在这种冷热不均的现象，那整体来说呢，全国楼市有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回落。 嗯， 那预计楼市的下半年呢，还会持续这样一个持续的调控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调控是不会放松的。 所以已经给大家这样的一些信息了、 对， 所以说大家觉得好像房价呢在无休止的涨哈，永远不会降落或者停止，一直在涨，这样的想法您真的要好好的重新分析和确定一下了。 是的 啊，因为现在国家呢一些调控的组合拳频繁出台，就是为了让整个的房地产呢不能够失控。 嗯，是 要合理健康稳定的发展。 嗯， 因此那些炒房也好啊，这个投机的啊，什么这个投资的这些人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甚至有些这种投资客呀，他可能现在一线城市这个调控政策比较紧张，他就把这个眼光放向了这种二线新生代的二线或者新一线的这种城市。那今年上半年其实全国楼市是冷热不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有些城市确实出现了房价回暖的现象，那是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上半年各大城市都在出现这种用人才来抢人才的这种现象啊。那人才一进来了，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人要买房，那房价可能就上来了。所以说针对这样一种情况，各地的这种防控部门都开辟了这种新的颁布了这种新的政策，去以防这种对于人才的流入对房价的这样的一种影响。所以说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可能这个城市要流进来好多人，那我可能以后房价会越来越高。它其实以后是针对这种因城施策、一城一策的这种房地产调控的现象，是要永远的这样持续下去的。 我看这个网上有些文章说，世界当中，全世界当中最爱买房的国家的人就是中国人。 是， 中国人对这个房子有特别的偏爱啊。有了钱以后呢，他就想买房，他买了房以后就觉得心里踏实。其实呢，这个楼市的变化呢是非常大的啊，可以说是变化多端的。那么稳定房价的预期是稳定楼市的一个关键。那么如何呢，就是进一步的稳定房价的预期，这当然呢需要各个城市的调控政策来说话哈。那么当前那楼市各方对于房价的预期是相当微妙，虽然有人说呢房价还得涨，有人说呢房价呢这回可能终于会下跌了，但是大家对于即将发生的未知和真实的房价走向还是没有一个特别的认识哈，甚至有一些期待。那么这个时候就更需要调控的政策控制房价和稳定楼市。说白了啊，就是不仅仅呢需要调控政策的落地，也需要调控效力的升级，才能够把这个房地产的控制住。所以国家对于这方面啊释放的信息是决心非常大 对，而且不断在强调调控政策不放松。 嗯，而且过些时候呢，这个房产税啊等等这些完全实行了以后，那些拥有多套住房的人，您再看看您的情形吧。 是 啊，尤其是全国联网以后，因为现在呢可能你在外地买房还不知道，查不到。如果你以后联网了，全国各地一看你在哪儿置哈，七八套五六套的房，那这个时候你交这个费用可能就会高很多。 对，而且不论是这个不动产这个登记，还有全国联网，还有房产税，其实来的都比咱们预期想的要快。 你像国外有一些更严格啊，他还收你什么空置费呢？ 对 啊，你像咱们国内现在好像没有这什么空置费之类的。 是 啊，因为你就这么几个人，你买那么多房，你不可能老去住，大部分时间是空置的。 对，然后也提醒这个在海外置业、热衷海外投资的这种朋友啊，其实一定要了解海外当地的一个房产政策， 是 不要盲目的就是说可能便宜，或者说可能是觉得这个地方比较热门，然后就去脑袋一热就去买房。 好的，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说今年楼市注定啊难有金九银十啊，一些城市的不断萌动的房价上涨的预期与楼市调控初衷是背道而驰，继续上涨的房价扭曲了住房的根本属性，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更严重的是投机盛行的楼市不利于中国经济健康的发展，并给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带来了严重的隐患。 几个信号说明为什么今年难有这个金九银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第一个就是说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了一批这个各地查处违法违规的这种房地产中介的机构名单，严禁中介机构因这种哄抬房价，比包括黑中介啊、捂盘惜售这种情况，所以说以持续形成的这种高压的态势。那第二呢，去年的十月以来，房产调控那遵循的基调就是分城施策，一城一策，这种精准的调控实施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所以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为了摁住房价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近期在短短九天之内，从中央到各部门8次重磅的提及了房地产调控永不会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说今年的金九银十马上就要到来了，肯定不会出现这种之前的这种特别火热的这种现象了，肯定是以平稳为主。 其实所谓的金九银十就是开发商或者商家撺弄出来的， 对 啊，这么一个所谓的销售节日啊， 促销 的这么一个点。 对， 那从今年整体来看，在房地产金九银十估计不会出现了。好，下面我们看一看面对这个共有产权房的啊，说避免出现新的共有产权住房的所谓的夹心层。按照北京市住建委的说法，说北京呢正在形成新的保基本、分层次、广覆盖这样的住房供应体系。这一体系呢主要分为三层啊，就是对于低收入人群，通过租赁型、小户型、低租金满足市民基本的住房需求，应保尽保。对于中间层的群体呢，通过产权房啊、中户型、适当的售价，满足市民呢自住型住房的需求。做足做实。那么对于高收入的人群，通过呢产权或者是租赁型、市场价格，满足市民不同层次住房的需求，加强调控。就不同的人群，它有不同的对待方式。 对，不同的人群，它有相应的这种住房的这样的选择。那新的住房制度是这样安排的啊，中低收入者呢，继续由政府提供的租赁房、公租房，或者提供这种市场的租房补贴，满足这种基本的住房问题。那共有产权房面向的这种中间层的住房困难群体，也就是说他可能还没有到说政府给提供租赁房、公租房的地步，但是呢基本的咱们市场的这种普通的商品房可能也买不起、够不上，这样的人群呢就可以选择共有产权房。那这个中间层呢涵盖可能比较广泛啊，那就咱们北京来看呢，应该是涵盖这种无房家庭，然后包括这种非京籍的新北京人，这是体现这种保障啊、支持这种理念，也体现了这个咱们首都这种厚德包容的精神。那为了方便理解啊，可以把这个三个层次啊称之为这种保障层、中间层跟高收入层，也就是说 共有产权房啊，其实也分为这种三类层次的人群。那14年啊，这种共有产权房性质啊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其实它主要面对的群体是住房困难的城镇中等偏下的收入家庭。那显然呢，这种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呢群体主要涵盖的可能不是这种现在的不包含这种保障，不仅仅是这种保障层，可能还包含了一些保障层稍微往上的一些这样的群体。 嗯， 所以说共有产权房它面向的人群是在变化的，在变化的。 对，那刚才你也提到不同的人群，它分三个档次哈，保障层、中间层和高收入层。 是的。 那面对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呢，我觉得它不仅呢满足了保障层，同时呢对于中间层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啊。 对。 另外呢也感觉到恰恰对于所谓的保障层啊，有的人他也难以啊承受这个共有产权房给他带来的压力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共有产权房说句真心话，即便是业主跟这个持有产权的机构他们共同来分割这个产权，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的房价两个人是共同来承担。 对， 即便是这样一套房下来，我也算过，当然咱不算特别好地段的哈， 是 一般地段的也得一二百万。 是的， 一二百万。那么这个一二百万对于一般的啊那种保障阶层的人，他的压力可也不小啊。 对呀，所以说这个保障阶层如果够不上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话，其实政府还给提供了这种公租房、集体租赁型住房，它也照样可以选择。 是的，是的，所以不行的话只能是刚才您说的那些了。 对， 也可以呢对它进行一些帮助。好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哈，说小区空地种上菜行吗？日前呀，有一个九旬的老人反映呢，在东城区西喇嘛厂南街有一个叫长巷三条这一带呢空地上存在就是私自种菜这样的情况。居民呢觉得长期占用空地种菜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占用，如果呢能种上花草绿植，大家呢欣赏还可以啊。所以呢记者前往探访发现，说从鲜鱼口街进入长巷三条北段往北走不到百米的距离，可以看到呢东侧院墙的两扇大铁门，从铁门进入便是老人所说的这就是空地这块空地了。那么具体到这个小区的空地上能不能种菜这有没有什么法律的条文？ 是这样的，如果我不知道周老师您对这个小区居民私自种菜这个事您怎么看 我个人是持不赞成的这样的态度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小区里面的任何空间都是大家共同拥有的它属于这个叫什么叫当时你买房的时候实际上叫做公共空间， 对， 你已经是交了钱的， 对， 所以你应该有权利。 对， 但是你一个人你一家把这块地极为私有，不管你是种地还是干什么，这个都是不合理的。 是的，所以说好多朋友不愿意买这种回迁房。其实回迁房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说可能大家之前住平房，然后有自己在院子里种点东西，这个事儿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呢，一旦搬到楼房，咱们有统一的物业管理了，大家就不应该占用这种公共的空间去种点地也好，然后私自纳入自己的这种管理范围。所以说如果咱们居民然后小区的人碰见这种情况，其实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第一个是找物业协调，然后用物业去跟这家种菜的这家去协调，让他去腾退也好，或者说自己去物业去给他腾退也好。那如果物业可能也不管这事儿，那可以打一下这个市场热线12345，然后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其实像刚才说这个种菜什么的，很明显这是错误的哈，因为你种完菜以后肯定你自家享用了，你不可能是让公共来享用哈。但是有些朋友说了，那我种点花花草草的来美化一下环境，让大家呢都感觉到怡情这种，那您说这个可以吗？ 这个其实就是看周边的邻居跟小区里边的居民的忍受程度了。其实这个对于一个小区的整体管理来说也是不可以的。咱们公共的区域就交给小区的物业去统一的管理。不管您是种菜或者是说种花草，其实都是不可以的。 是的，我记得我们 们小区呢曾经有一对老夫妇啊、嗯、老年人，他可能是原来在农村生活、嗯、现在到市里边了，他觉得一切呢好像跟农村一样哈、 嗯、 我记得他在我们的这个小区，因为他住的是一层、 嗯、 他在小区的这个公共的场所，因为有树嘛，他树和树之间就拴了一根绳、 嗯、 然后跟那儿晾衣服然后晾被子啊等等，哎呀极大的破坏了那个整个小区的那个容貌， 嗯 啊，所以那个环境太难受了，但是也没人管， 嗯 嗯。 其实好多现在新建的这种回迁房小区，为了不避免这样一个现象，都在小区里设定了专业的这个专门的这个晾衣杆、 嗯、 然后让小区有这种需求的小区业主去晾这种被子跟衣服，嗯、这也是一种中间的这样的一种解决方法吧。 实际上，晾衣服被子这个完全在你的自己的屋子里面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像就像您说的，有的人的习惯可能就是这样，他就想可能在小区这种公共空间可能受的阳光更加大一些，然后他就可能觉得更方便一些，毕竟家里边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很难协调的话，其实为了照顾老人，方便这个有这种种花草田园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吧，可以去买这种一层带小院的房子，如果真的有条件的话、 嗯、对， 那小院属于您自己家的空间啊、 嗯、 您怎么想改造它是都可以的、 嗯、 但是如果真的是占用小区的绿化公共空间，这样肯定是不好的，嗯， 所以我觉得做人还是有一些原则的、 哦、是 啊，你不能说方便了自己， 对 啊，然后影响了别人， 嗯， 这就是不对了， 嗯、 啊，好了，那咱们关于今天的安居快讯就梳理到这儿了。那么在下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呀、啊，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啊。当然了，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等等，关于房子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这种方式，咱们互相交流，我们试着来给您回答哈、啊 嗯。 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么接下来再看一看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如果你想报名的话赶快拨打电话。 嗯，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啊，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啊。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壮阔东方潮，

北京的各个区中算是多的。 嗯， 所以说可以想象这个大概3至5年之后吧，等这些项目全都交房之后，这些有购买力的人进驻大兴之后，自然会给大兴带来一定的这种发展。那这位朋友呢，他想在大兴买新景房，其实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选择的项目多。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有着他这样的困扰，就是那这么多项目，我要选哪个呀？我具体要选哪个？其实他是有点晕的，因为价钱都是差不多52000到55000之间，那产品呢也差不多，都是90平的三居到100不到150平的这样的四居的这样的户型，所以说呢，这样的选择呢就比较让人有点不好选。那其实建议大家一点啊，如果不好选的话，其实可以咱们先选区域。那这8个项目呢，其实都在大兴的这个黄村、旧宫、亦庄、瀛海这四个区域。那咱们可以先选选区域啊，先分别介绍一下。那黄村这个地儿呢，它其实是位于这个南五环到六环之间，它有个特点呢，就是生活气息比较浓厚，就是老城的这种感觉， 配套也比较好。 对，老城的感觉，配套不一定特别好，但是很丰富，就是说基本的配套都可以满足。那老城还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原住民比较多，老黄村人、老大兴人比较多。那区域内呢，有这个地铁4号线，包括这个 S6号线，还有铁路这个京雄城铁过境，所以说它的位置不错，配套相对来说基础配套比较成熟，然后呢又有地铁。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黄村这个地儿新房比较少，都是老房，所以说它这个老旧的二手房也比较多，导致呢它这个二手房价不太高，这是一个它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特点。它呢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在建的京雄城际高铁，它以后是直接，这条铁路是直接通到雄安的，它到雄安只有4站的距离，这是黄村。第二块呢就是旧宫，是大兴的这几个县景房区域之中离市区是最近的一个地儿。它在南4环到5环之间，所以说比黄村又往北了一些，又往市区近了一点儿。在南4环到5环之间，所以说它在距离跟配套上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就比如说离这个有一个大型的配套叫世纪之花假日广场，非常近，那它配套也成熟，然后距市区也最近，这是旧宫的特点。亦庄，那亦庄我们都知道啊，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地儿，它是既是产业园区也有居住区，所以说它是与产业园区跟居住区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区域内也有这个南海子公园，南海子公园呢是可以媲美北边的这个奥森的这样一个大型的湿地公园，它的环境是肯定不错的。它的区域内呢也有很多的这种互联网公司，包括这种高新技术的产业研发区。如果呢您住在亦庄，那如果正好在亦庄上班的话，可能它是非常方便的啊。这是亦庄的特点。最后呢是瀛海。瀛海呢它同样位于这个南五环到六环之间，处于一个发展中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就是说它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新的，包括瀛海这几年啊拍了几块这种开发商拿的这几块地，以后建的呢都是改善型的，包括还有这种别墅为主。瀛海有一个特点，就是8号线3期它直通瀛海，也就是说它以后会是通地铁的。包括8号线3期的第一阶段啊，它是最终点站就是瀛海站，所以说它坐地铁还是很方便的。这是这四块地儿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特点吧。所以 实际上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考虑，就是说你要在大兴这块买现进房，那刚才说了黄村、旧宫、亦庄和瀛海，就这四块地你可以考虑。 对 啊，就看看这四块地离你家住的地方啊，或者说你工作单位啊，你的生活圈子啊，你的交通情况啊等等，你都全面的来考虑，其实都差不多的。 大体上都差不多，但有各有各的特点。 包括这八个新型房啊，其实也是说虽然产品都相似，但是各有各的特点啊。您就如果是排除法的话，就比如说我可能未来然后我就想住一个临铁的地儿，那您可能就排除了部分的那个项目。那未来呢，我可能就想我周边有大型的配套，那又排除了一部分。 嗯， 所以说您如果真的就是说想买的话，第一是多去这几个项目的实地的情况多看几次， 多去考察。 还有一个呢，就是明晰一下自己的真正的购房需求，主要的购房需求。如果您以后就是要坐地铁去上下班通勤，不想自驾，那肯定周边没有地铁的就不考虑了呀。 嗯， 所以说还是要明晰一下自己真正的购房需求再去考虑。嗯， 所以我们经常提醒大家，如果想买房的话，最好把你的这个需求啊列出一个表。 对， 而且这个表一二三四都是你的需求啊。 嗯， 这个需求一定是按照你的那种所需来排列顺序啊， 把最主要的需求放在前面。 对，最主要的是在前面的。 嗯 啊，然后呢您就一个一个筛选吧。 嗯， 您筛选完了以后，实际上可能就是你所需要的那个。 嗯 啊，所以这点其实并不难。 对， 嗯，并不难。 从区域发展来说啊，其实黄村还是比较好的。主要是第一，黄村跟旧宫啊，它离城区比较近，配套也完善，也有地铁。 嗯， 还是非常适合这种刚需上班族的人群的。 对。 那如果说我可能因为主要大家可能觉得黄村有一点不好的原因，就是它是老城，它的二手房，旧房比较多。那可能对于新房跟二手房的这种居住人群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突。那这一点呢，就真正的要去看您自己的这样的实际的需求了。 嗯， 那瀛海现在都是全新的，都是发展中的一个情况，然后未来肯定是新房多于二手房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您以后就想跟这种新房的业主一起居住的话，可以选择瀛海啊。 嗯，其实现在作为北京来讲，一些现境房也好，一些商品住房也好，公共产权房也好哈，它这个房子的质量各方面来讲啊，户型应该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对呀， 所以在开发商什么还都是挺好的， 都是大开发商。 这点上你不用过多考虑。 嗯， 你就考虑你的需求。 嗯， 因为现在在北京置一套房子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哈。 嗯， 所以在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 嗯， 不要盲目啊，要认真的考虑好我这套房子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要解决什么问题，给它列出表来，然后一一的来进行考虑。最后剩下的比如说一二三这个需求就是你必须要遵守的。 对， 如果假如说这八个项目都这个满足不了你的需求，那宁可不要。 嗯， 是吧？ 是的， 所以这点很重要啊。 还有一点啊，提醒大家啊，就是说，咱们现在大兴的这些现境房，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就是我的首付到底是多少？因为咱们现在规定的商业贷款，如果是首套的话是35%，这是普宅，但是非普宅呢又达到了40%。现在大兴的所有现境房的项目都是按首，如果您是首套的话，都是按40%非普去认定的。 哦，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普宅跟非普宅的认定有一个标准。 嗯， 那这个标准就是提出的时间比较早了。 嗯， 现在呢包括六环之内都很少有这样的房子是能达到普宅的标准，所以说都是非普宅。 嗯， 如果是首套的话是40%的首付。 40% 的首付。 嗯， 那如果是非普宅的情况下要达到80%的首付。 嗯， 如果是二套的话8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现境房的性质决定了哈。 嗯， 就是这个房子好像你买下来以后5年之内，或者说你没有拿下来那个房产证之前，是不能够交易的。 是的。嗯，现境房它跟普通的这种商品房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有一个5年的一个限售的限制。 嗯， 这个5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啊？从您拿到房产证的那一天开始算。 嗯， 往后再推5年，然后您这套房子才能上市，也就是说才能往出再卖。 对， 所以说如果您短期之内几年之内啊，您真的是可能有离开北京的这样的打算，不建议您买现境房。 嗯， 如果 其实这个5年还是最基本的。 对， 是吧？ 对， 一般的这个项目的话，你要拿到这个产权证的话可能就得2-3年。 嗯， 你这样一算起的话就得7-8年呢。 对呀，所以您要打出这样的一个时间量来。 嗯， 然后买现境房呢，它就有一个5年限售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嗯， 所以说大家想好了，想好自己是不是要长居北京。第二呢， 有的人可能仙境房就是他唯一的一套住房，那您要想好了，这中间如果要您急需用钱，您是不能卖房来获得这笔钱的。 嗯， 急需用钱的话 至少是七八年之内。 对呀、啊、七八年之内、嗯、然后这个房子是不可能变现的，这点您要想清楚。 嗯 是的，当然仙境房也有它的好处哈、啊。仙境房就刚一开始开发商在拿地的时候呢、 嗯、 对它的这个房价已经有一定的限制了， 明码标价、 啊、明码标价了、嗯、所以也不会说太贵的离谱、 嗯、 啊。 包括刚才咱们在新闻解读的时候就说有些地方它可能一二手房子倒挂，这个倒挂其实就是仙境房，仙境房这个新房跟同区域内的二手房有倒挂的现象。 嗯， 所以可以证明仙境房真的比周边的、某些地区的啊仙境房 还要便宜， 比周边的二手房要便宜的多，而且品质也要好，而且是纯新房。 哎，我怎么听说有那么一个、 嗯、 当然不知道是不是荒信 您说 就说所谓的这种仙境房、 嗯、 如果它最后出售的时候它的价钱跟周边的这个价格相差太多或怎么样、 嗯、 就要把它转成共有产权房、有这样的说法吗？ 是有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在普遍上咱们市场上的仙境房还没有达到转共有产权房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比例哈、啊。 对比例、 嗯、 包括之前谣传呢可能说以后仙境房可以到出售的年份的时候，如果它跟周边的二手房差价特别大也会限制它的出售价格、 嗯、 这是一个谣传，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政策落地，所以说大家不用恐慌，不用恐慌。 对， 嗯， 好的，咱们接下来再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 嗯、 这个是听众朋友林晓，他说、 嗯：“ 请问买二手房不通过中介有哪些风险吗？” 啊，这位朋友，其实是这样的啊，其实咱们大多数人呢，在买卖二手房的时候，还是习惯通过中介。那不想通过中介的原因呢，可能就是中介费可能比较贵哈。 是的， 有的人有这样的担忧。那我可能我买一套房子都这么贵了，然后我再给中介这么多钱， 我觉得不合算， 是不是不合算 啊？其实中介啊有它的优势啊，咱们先说它的优势在哪儿啊？那第一点呢，肯定是中介他手里掌握的房源是很多的。 嗯、 如果您自己去找的话，可能这些房子您是除了在网上啊，您在网上是看到了，可能。要联系必须要联系中介嘛，那如果说我去每个小区挨个敲门去问，这可能大海捞针了、嗯、 除非就是说你朋友之间亲戚之间， 对、啊、除非朋友之间交易、 嗯、 第一就是说中介的他的房源比较多，咱们选择的空间比较大、 嗯、 那第二呢，中介毕竟是一个专业的这种二手房买卖的机构，他是具有一定的资质的，他是各方面呢都是比较专业的，就比如签约订房、交首付、贷款、缴税、过户，包括最后的入住，都是有一定的流程的，它可以按照这个节奏带着您一步一步的去做。如果脱离了这个中介，您要自己去做非常困难，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挺困难挺难的。 嗯， 第三点呢，那中介在这套房子在挂到网上的时候，它是会对这套房子的合法性有一定的评估的，就比如法拍房、凶宅，这些房子是不会挂在网上，不会让您看到的。但是呢，如果您自己私下去找，很有可能碰到的是这种身上有些问题的房子，您是不会自己去甄别的。 嗯， 第四个呢，那中介呢会给您提供，在您贷款的时候给您提供相应的方案，然后这些方案都是比较专业合理的，然后您会根据中介的方案去选择一个最好的一个贷款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自己 方式吧， 对，一个方式。那这位朋友呢，他是说我不通过中介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风险，除了上述我说的四种困扰之外呢，还有几个风险您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产权的纠纷，那如果您遇见的这个人他可能根本就不是这套房的真正的业主，就产生了一些产权的纠纷。第二个呢就是房款的纠纷，那您在付房款的时候没有中介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资金的监管，那您就是把自己的积蓄就给这个买房的人或者卖房的人了，可能他拿这个钱 考了，或者说拿这个钱去不认账了，那您是有一定的损失的。 嗯， 还有就是物业的纠纷，那如果这套房子之前啊，比如是法拍房，还有说好几年没交物业费，那您在后续都会遇见这样的困扰， 嗯，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嗯， 反正刚才小陈也说了说，如果您买卖房哈，不需要中介，您自己去办的话呢，我个人认为，除非就是说亲戚朋友啊，知根知底儿， 对， 你呢可以去试着在我做啊，当然在这个当中呢，很多专业性的事你也要去咨询啊，也比较麻烦。除非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你要是市面上那种正常的交易，我劝您还是要找一个靠谱的中介哈，因为在国外来讲，比如说买卖房什么，他们都有律师跟着的，而咱们国家不用律师，咱们呢是一般习惯于中介哈，有一靠谱的中介呢帮助您中间来进行操作的话呢，你会省很多的事情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专业。 对 啊，咱们是隔行如隔山，有时候你真的是弄不利索， 特别是这个房屋买卖，包括这个一些权证的这种交易，它是真的有专业性在里边的。那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跟这个情况一样啊，但是呢那个人是他的朋友，并且那个人呢是房产行业的从事者，他这方面的专业性他是有的，那完全就可以不通过中介啊去解决这个事儿啊。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找中介也是有技巧的啊，你千万不要找一个黑中介，麻烦了， 对啊， 是吧，不但没有帮上忙，而且还给您捣很多乱，这也是麻烦啊。 对， 所以要找一个相对比较靠谱的一个中介，如果他真的各方面给你办得非常好，我觉得适当的人你收一些费用哈， 是， 这也都是应该的， 对， 是吧，这个你付出了这劳动就有一定的酬劳啊，这都是正常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潘林问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找了一家不太靠谱的小中介，马上就要过户了这个房子，当然这几天呢新邻居跟我说啊，说原来这个业主呢好像就好几年都没有交物业费了，中介呢也是吞吞吐吐的，请问我该怎么避免且业主拖欠物业费呢？你看这个事情还真是有。 对啊，这个就着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事往下说了。那这位朋友他就可能找了一个他自己都说不太靠谱的小中介，那就遇见了，而且他这个买家可能都没有告诉他拖欠这个物业费的事儿，还是他的新邻居告诉他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就稍微有一点麻烦了。那其实像他这样的人的这些困扰其实是比较常见的。那常见的物业欠费啊，有这样几种的形式，不知道他是哪种形式啊。第一个就是说，卖方呢以原单位缴纳物业费多年都没有缴纳，也就是说他很长时间都没有缴纳物业费。第二呢，就是因为不满意物业的服务而没有缴纳物业费。第三种情况呢，他可能原来这个卖家呀他租出去了，那这个租户没有缴纳物业费，这是三种情况啊。三种情况可能不同的情况是不同的解决方式。那咱们在购买二手房的时候，避免这个原业主拖欠物业费呢，可以从三个地方来防范。第一个地儿呢，就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明确写着这条，如果物业欠费和缴纳的责任和义务，这要写在合同里的。第二呢，请这个经纪人陪同然后去跟物业签订一个这个交割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单，物业交割的责任单。第三种情况呢，在付房款的时候啊，提前咱们留个心眼儿，咱们留一部分尾款作为这个物业费也好，水电煤气费也好，这样一个保证金。如果确认好这些钱啊都缴纳的情况之下，再去给这个业主，这是三种情况。那这个朋友呢，他是说马上就要过户了，也就是说他之前的这个协议都签好了，马上就要过户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啊？给他几种解决方法。第一种呢，就是说找中介，这肯定是中介在从中有不专业的地方，然后给他造成这些困扰，找中介解决。第二呢，就是拒绝缴纳。如果物业在跟您要这笔钱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例认定的，这个条例应该是叫物业服务跟什么收费管理办法这一项条例，就是说原业主欠的物业费不该由新业主去缴纳，是有这样的专门的这种法律条例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依法拒绝，就是根据上述的条例依法拒绝找之前您的这个业主 去协商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不要抹不开面啊，因为你像原业主他欠的这个物业费啊，比起那个你们交易当中可能好几百万的房子，确实是一笔小的费用。但是呢，你说别人欠的钱摊在你的这个买家身上呢，就有些这个无辜哈。 对呀、 啊。甚至呢，也有点吃亏。 就好多朋友都跟我说，这件事啊，虽然钱不多，但是我心里就很难受。 啊、对。所以该怎么着怎么着，这个事情呢，不能够纵容、啊，就是该让他交清楚，然后再来交易。 甚至之前有这样的案件啊，十多年都没有交过物业费。 是啊。 十多年的物业费积攒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 是的。好，咱们来看一位米的朋友问说，他的家呢在外地，他外地呢是有房的，贷款呢已经还清了，北京呢没有房，如果在北京购买房子的话算首套吗？ 这位米的朋友他可能还没有把他实际情况说清楚。那如果在北京啊，咱们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您是商业贷款，还是第二种情况呢是公积金贷款。所以说您在北京再买房呢，如果是商业贷款的话，包含这个组合贷啊，如果是商业贷款的话，咱们北京是认房又认贷的。也就是说您之前在外地有过贷款，那在北京呢再买房，如果申请商业贷款的话是算二套的。 算二套的。 那如果这位朋友呢，那他可能是我纯公积金贷款，那这种情况呢是算首套的。 所以很清楚，如果是纯公积金贷款就没事儿。 对。 如果你要是商业贷款或者是组合贷。 对。 不管是怎么样，你已经还清了。也没办法，在北京买房的话算二套。 是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还有有一位朋友在问哈，辣椒在问说，最近的公摊面积这个事儿闹得挺热闹的哈，我们怎么来看公摊面积？这可能时间来不及了，你简单说两句吧。 公摊面积大家记住一点啊，就是说如果啊是一般情况下啊，多层的这个住宅公摊面积得房率，也就是得房率啊，控制在85%到90%，85%到90%，小高层呢控制在80%到85%，高层呢控制在75%到80%，这种情况是比较合理的。如果呢您买的这个房子超出了或者没有到，那相对来说不太合理。 当然这个公摊面积呢可能是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哈，可能有些人说在国外怎么 可以 说一说， 具体说一说、这个、 对，说在国外就没有什么公摊面积。对，当然呢现在咱们呢是有的啊。 对， 但是呢现在引起大家的注意呢，可能有关部门也在研究哈。当然这个公摊面积呢也就得房率哈， 对， 也不能够太高也不能够太低。你太高得房率的话，实际上你小区的环境可能就不怎么样。 对呀、太高的得房率意味着您小区这种公共面积可能就会比较狭小。 你要太低的话呢，可能也会有问题。 对、 所以这个咱们有机会再细说啊。 好了， 那非常感谢来自于大搜家的小陈，也感 谢周老师， 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养三九补品旺，夏至三伏行针忙，冬病夏治由来已久。你看现在的中医会馆啊，都会有三伏贴或者是各种的艾灸啊针灸。我们给大家来增加一味食补，就是海参。海参呢，它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性平温和，三伏天里一天一头，效果事半功倍。 是的，鲜芋仙的海参是我们推荐的品牌，因为它有以下的特点。第一呢，是野生，水质没有污染，海参自然生长，所以营养保留特别好。第二呢，是一级品，那这款海参中海参粘多糖、人参皂苷、海参素、氨基酸、维生素等等都是非常高的，达到了一级品的品质。还有第三点，就是泡发快，含盐量低，这看到的就是营养。第四呢，亲民价，一头海参15块钱都不到。 没错啊，以前觉得海参贵吃不起的赶紧过来看一看，一头15块钱都不到的野生进口一级品海参，您还会说压力大吗？本次厂家特别举办伏天进补入冬打虎海参食补粥的活动，现在起只要打进4007106108的朋友，除了可以享受单盒裸价699元的优惠之外，订购三盒就送一盒，等于说啊，原价是7996元的四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2097，划算到每盒才524，每头连15块钱都不到。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免费送。活动只到8月10号，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2511的张女士说，今年特别忙，天天都是饭局应酬，明显感觉身体透支严重，但工作总结收成都在下半年，要是不加把劲的话，这一年不是白忙了吗？所以一定要把身体调整好。 确实啊，想想看，每天生活都挺累的，有时候啊头都不想洗，饭都随便吃，所以一天一头海参，老人吃就是吃里面的赖氨酸、谷氨酸，还有低脂肪、高蛋白、好消化、易吸收的特性。任何人群都能够让海参给您的身体添砖加瓦，毕竟它是八珍之一嘛。4007106108，4007106108。 但是提醒各位，今天一头野生海参不到15块钱，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的夏凉被免费赠送，2米乘以2米3的规格，夏天当空调被，冬天当床单，一举两得。这次的免费赠送活动直到8月10号，最后的30秒钟，各位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